大家好，大家好，大家阿曼，我是郑鸿仪，欢迎收看今天的政治到了。台北市啊，这个因为台湾啊北部啊下大雨，那么不止大雨是豪雨啊，所以呢，间接受灾传出了灾情。但是这个灾情啊，台北市长柯文哲竟然在中南部浮选，所以呢，啊，间接起民，间接舆论骂翻了。好、哦，他被逼得。啊，这个赶快回来！可是他依然不承认，他是因为舆论，是因为灾情，因为一共这都 SOP 啊，这阿个免轮到我的呀、啊，哈、哦，收金枪，哈、哦，在那边大声一下，这个啊是在作秀，哈、哦，他才不要这样子。那么我们今天呢、啊、来谈啊，为什么台北市的表现在这样的这个灾情荒腔走板，柯文哲这样的狡辩？到底有没有道理？哈、哦，这个另外呢是啊、新北市也是这样。哈、哦，新北市啊、这个侯友宜啊也是去浮选，但是呢传到灾情，好、哦，大家看到了新北市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共建设？那么另外是啊黄珊珊啊公啊什么防疫计程车啦、防疫旅馆啦，哈、哦，那么车来素啦、黑龙江发饼的啦，好、哦。陈时中很少见说这个叫剽窃，他用了重话说叫剽窃啊、哦。为什么黄珊珊敢这样讲啊、哦？那么整个在台北市的这个啊、突然之间发生的灾情，蒋万安的表现又如何？给他给南马贝来检视啊、哦。另外是啊，主席部给他做民调哈、哦。新竹市啊，现在沈慧宏窜升到第一名，而且领先高虹安达。2.6 个百分点，那这个新竹市啊会是怎么发展？好，到底国民党有没有放弃林根仁？另外呢，这个张善政啊，跟中华民族自公党，好，也主前主席，那么现在也都爆出用老鼠会在诈骗啊，诈骗高达29亿，为什么？而且他是主张台湾要被中国统一的。为什么张善政一个前行政院长会去当他的唯一最高顾问？是什么样的关系？哈，今天我们要来讨论。另外是啊、中国的二十大结束了，那么这个对台湾的影响，我们今天啊、要来这个追踪。今天邀请到的来宾，那么第一位是民进党的立委陈廷飞陈委员。 鸿仪哥好，大家好。 好，另外呢是啊、政治系的教授范世平范老师。 鸿仪哥好，大家好。 好，以及知识媒体人钟连晃。 鸿仪好，大家好。 民进党台北市的市议员钟佩玲钟议员。 郑鸿仪好，大家好。 好，以及国民党文传会的副主委黄子哲。 鸿仪哥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另外是民进党新北市的市议员何伯文。 大家好，大家好。 好，以及民进党台北市议员啊、李建昌李议员。 主持人，大家阿曼。 好，那么待会啊、时事评论人员黄义忠啊、也会加入哈。那么首先呢、啊，咱来看啊，台北市啊，这个有人啊，这个攀住了这个篮球的篮筐啊，篮球架，好、啊，为什么？因为水淹的太高了，老实讲，险象环生。同时，你啊，这个百灵桥下，好、啊，竟然有50辆车子泡水了。为什么这些车子啊没有开出去？为什么台北市政府没有处理？来，我们的看不需要。 对，消防队员在大水中赶紧抱住这名求救男子，不顾水势翻急，紧急救援。 老板，小心哦，小心哦！等一下！ 好不容易才把男子拖上岸。士林百灵桥旁三角渡堤防外停车场，男子被暴涨溪水困住，抱住篮球杆求救，只剩一颗头浮在水面上，相当惊险。还有妇人被困在车上，险些被大水冲走。光是士林百灵桥旁16号傍晚6点多，同一现场就有3人求救，消防队员带着救生圈赶紧跳入水中救人，所幸最后都是顺利脱困，但是惊险场景不止在这。一旁停车场除了有人想强行渡水救爱车，还有车辆在开上堤防前直接抛锚成了够裸掐，光是百灵桥下就有超过50辆车成了泡水车，而不止在这里的车主欲哭无泪。 在台北市的关山河滨公园，我们可以看到了基隆河的水位是不断的暴涨，导致现场有超过10辆车子是直接泡在水中，甚至于还有车子的警示灯还持续亮着。 基隆河畔的关山河滨公园同样成了汪洋一片，车辆成了漂流车。 是 什么时候知道要等门要关的？ 不知道啊，没想。 Okay, 他是什么？也是想转移一下，不然等一下不知道会越来越高。 车主怨声载道，爱车泡水，财损严重，更可能面临求偿无门。 咱头先有看到这个台北市的这个泡水车，那很多啊是停在这个河边啊、哦，但是一般操作的程序就是到某一个时间警戒的时候，那么就要通知车主来开走。如果车主没有听到，那么照理说台北市政府也要把它这个强硬的拖走。 对， 那为什么还是有泡水车呢？那车主啊，好、哦、说。根本没有收到通知。来，我们来看 VCR。 16号下午4点41分，车主们陆续收到简讯，北市府通知基隆河大汉溪等沿岸疏散门、水门关闭，但是这通知却整整晚了41分钟。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水门要关的？ 我不知道啊，没讲。 车主气炸，水门都关了，北市府才通知大家移车，整整41分钟时间落差大内阁，造成上百辆泡水车灾情惨重。官员遭质疑没作为，赖官方账号出包不是第一次。9月份梅花台风来时，开放红黄线移车讯息遭骂爆后，再被质疑出问题，偏偏北市府还有编列预算维护。 当时民党只好赶快用广播器来宣布，告诉民众赶快去把你的车子移开，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很多的车子都已经泡在水里，我们官方LINE的部分每年花了上百万的预算在做维护，在紧急的时候居然就当掉了。 柯文哲引以为傲的官方LINE这时候出包，是系统问题还是人为疏失？因为北市府下午3点发布强化3级，由消防局长坐镇灾防中心，仔细盘点周日雨量，下午2点半到3点半雨量就超过40毫米，连续3小时高达135毫米以上。市府官员透露，这标准早该一直开设了，官员会不会太轻忽了？ 北市的时雨量已经呈现黄色的状态，而根据3个小时累积超过135毫米，北市就应该要开设一级的防灾指挥中心，但是北市只开3级强化。 到昨天你知道都没有进入2级开设，所以理论上是消防局局长负责不在应变中心，然后跟他建立友善群组，那他有问题他会随时跟我汇报，对过去8年建立的防灾体系相当有信心。 面对灾情，市府的 SOP 反应 IP 失灵，通报简讯延迟，酿成人民灾损严重。身为北市父母官，柯文哲难道不该面对吗？ 柯文哲啊，看到台北市的灾情，哈、哦，因为你中南部的呼算，所以呢，到昨天傍晚啊，临时取消辅选行程，急返台北看灾。他受访的时候，语带不满的说，目前灾害应变中心才3级开设啊。哦，市政府可以自行应付啊，好，需要我决策我再站出来啊。他暗呛行政院长苏贞昌，平时不准备不训练，有灾害才到应变中心大呼小叫耍官威，顺便抹黑别人，并呛台湾嘛，每一次都喜欢作秀给别人看，我才不要咧。哦，柯文哲今天说，健全政府不论长官在哪里都有 SOP 作业嘛，这个才是文明国家的做法嘛，哦，但是呢，他在各界的踏伐，昨天傍晚仍然紧急取消辅选行程，北返赶赴内湖区康乐隧道看灾，并且在现场指示要连夜抢通，并且在明天早上8点，也就是说在今天早上8点要恢复通车啊。柯文哲啊，受访的时候还说哦，我没有突然取消行程哦，我也不是被舆论压力干涉的哦。我是一切按照 SLP 走哦。好，来来来，那我们今天啊，请到建昌兄，建昌兄，你台北市议员，好，请请讲，你了解台北市的灾情，那么啊，偌早都发生啊？那柯文哲安尼讲，你有啥物看法？ 我先报告第一点嘛。我们台北市的灾害应变中心，我记得在我们几年前通过算亿的预算，重新装潢。跟重新整修，重新购置一些新的 monitor 跟电脑的这个数位的作业系统。我们台北市的不管是桥梁是河流，比如说我的选区内湖南港以前有发生过土石流啊，发生过的地方都有布设一些监视的系统，能够监控。如果可以的话，把那个影像都可以传真到我们灾害应变中心。那灾害应变中心这个指挥官呢，或者是副指挥官能够依照这些信息在那个场合里面 下指令给市政府所辖的各个局处，这个灾害应变中心的功能非常重要。如果照柯文哲柯市长这样讲的话，啊，老实讲，啊，你站没得到底，你就伫台中诶旅馆困得话， 台中要回来嘛？ 啊，对啊，你就归去伫台中旅馆困了罢得话，一切拢会照 SOP 啊。因为你不在，这里有副指挥官，有公务局长，有环保局长，都可以帮你处理事情啊。你不要急着回来嘛，你就考验一下。你自己的 SOP 这样的乱下去运作下去，台北市会变成怎么样的一个样子？你若有法度的时，啊不，你明仔后日，你规个请假，你阁继续，你中南部，这个复算的行程啊，你看我们台北市民能不能受得了？其实昨天啊，应该早上暴雨开始的时候，不管是内湖南港、信义或士林北投，或者是中山区大直这一个方向，都开始陆陆续续传出一些土石流或暴雨阻塞的这个状况。老实讲，这当中啊，指挥官一眼听讲是在南投了，就是说我们北投有难，但是市长在南投，你知道吗？这是今天我们 北投有难，真的市长在南投， 我们前你还跑到台中去，暗时我要走去台中了，对吧？老实讲，这对台北市民的生命财产。实在足无公平。 是好，那我想请教一下陈委员，伊讲啊，看灾，迄拢作秀的嘛，我才不要嘞。可是他回来以后，他去哪里啊？这伊是不是咧内湖迄个上面？ 康湖隧道。 康，迄个上面有座隧道。 就是康湖路。 康湖路迄个隧道。 康乐隧道，就安泰隧道那崩的地方。 康乐。三个绑康连坐，两个会了。大湖、安泰跟康乐三个连在一起。 对。 哎，那都去作秀。啊，建昌兄， 一等下台北了，就马上转去阮来哦，这个康乐隧道。因为上昨下晡上届大的大新闻，就是迄、我们那个隧道整个两项哦，都被两平方米， 双向 都被两平方米的这个土石堆挡住了。所以定期去看。 好，来，那我请教陈委员，去看灾有做作秀呀？ 所以你看伊这个心态，看灾那是作秀，安内被借起丢被冲三会、今天如果说在灾情发生的时候，你当然就要第一时间让民众觉得你是跟他们站在一起嘛。而且你去看灾时，咱们上吊是所有各单位诶，即个首长、行政首长，拢会甲你做位去啊。现场马上做一个好好的处理哦。该你讲的那像这个崩坑哦，有土石流挡住，好，我们怎么把它清除掉？然后能够顺利通车。 对。 然后如果说有什么样的紧急要排除的，所有各单位来，然后一次解决。这不叫你今天要去看灾最主要的。如果你今天柯文哲的心态是说，哇，看灾就是作秀，原来你作秀做了那么久啦。你每一次去看灾你都是作秀。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柯文哲的心态就是有问题。今天伊那认为讲台北市民都是伊家己爱关心门不解人，伊绝对袂讲这些话。而且他今天已经自己做错了。你既然在当时候一大早，其实很清楚就是已经有发布所谓豪大雨，那也不是豪大雨，现场也已经有所谓的好像雨弹来发生了，可是你还是可以去台中辅选，那你台中辅选你做错了，你就不要再自己自找所谓台阶下，你现在搞得大家已经骂成一团了，你还说啊这个应该这个中央去负责的啊，人民自己的 SOP 没有做好，你还是怪给中央，怪给人民啊，呛蒙台北市民算力被冲上、而且我必须说，昨天昨天我本来是要来基隆，这个主持造势的， 对， 我昨天早上就已经接到中央的电话说，现在北台湾。这个是雨弹，豪大雨，这个炸下来，现在的状况都不明，所以呢，我们基隆的造势大会今天取消，今天晚上取消。你看，民进党是这样在做哦，你还可以去辅选，所以我觉得就是心没有在台北，而且心也没有台北市民，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会说出这样的话。 伊头下讲去看灾，还能作秀啦，我才不要嘞。今嘛一个公商，你知道？异化了，还跑到应变中心，你世界英雄啊！一共啊，柯文哲今天啊开炮，长官只负责三件事：第一个，建立制度，所谓的 SOP 嘛，紧急跟例外。现在多了第四件，就是作秀。现在已经异化了，你还跑到应变中心啊，这样太弱了吧？ 他开枪苏贞昌，他最讨厌平常就不努力，有事情赶快跑去那边装模作样，拜托平常认真一点就好啊！伊讲啊，媒体就追问他，柯文哲今天早上视察堤外停车与水门开启的状况，那你也是在作秀吗？柯文哲说，我是作秀的说明啊，他找个地方跟大家说明，但室内更好，要说明室内更好。原来是认为市政府说一说就好，在室内说一说就好，但市政府认为还是觉得出来看一下比较好。哈伯，你让他干不干？ 我刚刚这个柯文哲他根本完全不知道反悔啊！哎，那是讲医化就好，那以后我们选机器人就好，以后不要选人，以后我们哦，这个要选举的时候就 SOP， 大家来写 SOP，然后去登记，然后大家来投 SOP， 电脑侦测， 哎呀，电脑侦测 三级、二级、一级， 对，啊，然后以后就像那个大学联考有没有？这个笔画一画，然后就电脑输入，然后就说哦，我们出来是怎么样一个机器人市长就好。我跟你讲，讲这种话是没有人性的，毫无人性可言。我跟大家讲，这个雨不是突然发生哦，这个雨其实昨天啊一直下，这个气象局一直警告，然后大家就知道说哦，这个可能这个行政首长要非常绷紧神经。结果早上哦，那个苏贞昌啊，这个蔡总统还有这个赖副总统、朱院长，通通全部都取消行程了哦。包括新竹啊，有一场本来大型的造势也都取消了，结果我们竟然看到说，哇，这个柯文哲还是照样去跑这样的行程，你跑这样行程，你跑去台中南投，你如果说第一时间啊，我真的不知道，我立刻这个返回作证，那也就算了，他不但没有，他还继续跑到行程， 对， 再那个，你知道昨天哦，这个下午四点他要关水门，结果他赖的推波是四点四十几分才开始推波，哎，那也都没关系，我先问大家。过去我们水门，如果一些上班族来不及的时候，你应该市政府要拖吊车先拖出去，拖吊车先拖出去，但是你要付拖吊车的钱，这个没有问题，至少比泡水车损失要少很多吧。他也没有去拖吊，然后几百辆车在那边哦，在那个，那照理讲这个时候哈，我们身为一个父母官，应该讲几句话安慰一下市民嘛，对不对？就说啊，真的抱歉哈，这个天灾实在大家来不及哈。他不是哎，你知道他刚刚怎么讲吗？他说泡水车国民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啊。 对。 我讲这句话，我要讲到丢了，真的要为自己行为负责。谁叫你选这样的市长？到底衰啊，行不行呢？所以我认为他到现在他没有任何的丝毫的悔意，然后现在又推什么？推说一切医化。那如果这样，你知道我刚刚看一个新闻，我才吓到。昨天啊，紧急应变中心，你要嘛市长如果不在，至少副市长要进去吧。台北市昨天是市长不在哦，他现在三个副市长，一个跑去选举，一个因为身体不舒服，他也没有去补副市长，只剩下一个副市长。 对。 结果一个市长跑去台中南投，副市长另外一个副市长说我不进驻指挥中心，所以昨天指挥中心没有人进驻。 是， 那这个情况之下闹空城，我请问大家有办法把 指挥中心医化啦？ 那医化这实在是太可怕了。你今天如果市长你坐在那个应变指挥中心，那开玩笑，大家皮是绷紧的，大家螺丝是拴紧的，你敢？你哪公昨天那个情况，你市长在中南部，我跟你讲，大家也松松的啊，大家也就，所以你看，该脱掉没有去脱掉，该这个发简讯没有发简讯啊。坦白说，昨天虽然是这个天灾啦，天灾有时候不可预期，然后天灾有时候没办法赔偿，可是昨天的天灾有没有人祸的成分？我认为是有哦，很多市民的损失其实不用损失那么大。我本来是说给给好，我泡水车2000多块脱掉费付一付而已，现在是整个泡水车几十万的车或几百万的车，哎，所以我认为这个事情，柯文哲你真的是做错事情。 哎，傅老师， 我看很多柯粉还在帮他辩护了，哎，啊，说你自己的车都不爱啊，你不是不晓得会淹水吗？你应该赶快先去把它开出来啊。我觉得就是帮他说，好像说车主要负责任，跟柯文哲的想法是一样的。可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太相信市政府嘛，我不可能下大雨天，所以雨真的很大呀。我一从早上我看，我就觉得这个应该会酿灾。那大家会觉得说啊，你市政府 对不起，我插个话，柯粉这样讲没有道理啊。啊，为什么？我如果人在南部，但我车停在这里，来不及，但我来不及回来。 对， 啊，或者我真的有急事没有办法开。 对，对 所以市政府你要赶快把它偷掉， 以前都会用来护， 以前都是偷掉车，会去偷掉啊。 对啊，我可能来不及嘛。或者雨那么大，我怎么跑去河边？我想说，你是这么帮我调，我就付你的偷掉费嘛，这无所谓嘛。大家是相信政府哎、相信市政府哎、就柯文哲现在反过来说，谁叫你要相信？你活该。我为什么帮你拖？我怎么帮你调？我没有义务。那你早讲嘛。他过去都有调拖掉，现在不拖掉，也不讲出理由。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看出来柯文哲的傲慢，我认为他已经无心市政了。我觉得他就是说，我现在已经进入了启动选总统模式。说我觉得去南投比我去北投重要。我在中去新竹比我在市坐在市政府重要。他觉得那个轻重缓急，哪个重？选总统重。市政轻啊、哦。那我常觉得奇怪，就是说，你现在你说好了，我不坐政。那你起码叫副市长坐政嘛。 对。 你现在有两个副市长缺。你知道目前距离你卸任还有将近好几个月时间。 副市长没有进指挥中心哦。 对啊，你如果真的说我就是不想回来，那你没关系，你就不要回来。你不要回来之后又在那边。 他不带种啦。 啊、对 还。他就是因他是受不了压力回来的啦。 对。 就你给吹啦。 然后还怪苏贞昌。说啊什么。 一样也吹杯啦。 平常要训练啦齁。不训练不准备等到灾害发生才去灾害中心。我问你。苏贞昌什么地方没训练？苏贞昌什么时候没准备？ 怎么会没训练？你知道那个康乐隧道小三猫是谁开来的？ 对， 消防署 呢？ 还不是地方啊？ 是中央政府训练的呢？ 对，中央去的。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爱要看作秀，那我就作秀给你们看嘛。我是心不甘情不愿，但你们爱看，我配合你们演出。他还是这种心态哦。他说我这是作秀的说 明。我就刚拿 Kelly 就刚说你给吹别 人。这个我真的觉得他这种啊，就是说我把自己看得高高在上，我不屑于作秀。可是你们爱看，那我就配合你们一下。这种什么心理？所以我真的觉得柯文哲他这样的台北市民真的还好啦，我们看到曙光了。他在做，也不过就是 够金奶能够 会三个月，对，我们就撑下去吧。否则我真的觉得台北市民，你看昨天那个在那个河边那个抓住那个篮球架 篮筐的， 那是台北市吗？那是首都吗？首都的人民应该做会有这种行为吗？所以我真的觉得不可思议，台北市是被三流的人民，真的跟其他县市来比，完全没有任何的优势。 好，来，莲花要补充。 我觉得柯文哲齁，我先建议台北市百年桥下那五十几位车主齁，集体诉讼，你们可以大家一起出钱找个律师跟台北市政府求偿。因为这件事情显然是台北市政府有疏失。你同得照过去的柯文哲最爱讲 SOP， 我就跟你讲 SOP 嘛。过去 SOP 就如同刚刚讲的，通常会至少提早个半天左右通知公啊，你几点以后齁掐爱刷照齁，几点以后刷照啊，那没刷照我会把你拖掉一致，然后依照车型收1500到4800不等的一致费。好，那有些人如同于刚刚讲的，可能上好几次会说我根本人不在台北，我不多好，那就拖掉就付钱嘛。第二，你通知的时间，现在柯粉在网络上，在 PTT， 在 D 卡各大社群网站帮他带风向，就是柯文哲那句话他就定掉了嘛，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嘛。问题是你通知的时间让人家来不及为你的行为负责啊，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细店关于追门，最早收到通知的人，我讲的客观公平一点，3:50收到。早婚间，除非你家刚好住在水门旁边，要不然你叫我怎么办？我每个都像小叮当一样有任意门可以随意移动吗？那甚至刚刚那个 LINE 的4:41才收到，收到通知，水门已经关了41分钟，你叫我怎么移车？我只能看到水门。还有一个更扯的事情，今天早上发生的事，金家也昏走。正常来讲，早上很多人，我知道台北市因为停车空间很少嘛，很多人上班或上学，他会把车停在水门外的停车场，然后走一段路到公司或学校去工作嘛。今天早上很多人一样开着车，因为今天正常上班上课，开着车想说后我们到把车停在我平常习惯停车的地方，然后呢去上班，就去到开到水门外停车场，发现水门是关着。很多人心里觉得奇怪，给那里都叫进雄来讲应该哭呀啊齁。好，很有趣齁，这个是事实胜于雄辩的粉砖。他说呢，早上9:30通知说台北市部分水门还关闭没有开。大家看这个时间，这时间比较小齁。 对。 9:30早上9:30收到通知。请问9:30你到公司没有？9:30已经到公司上班了嘛？ 对对对对。 就说我车如果要开到水门外去停，我是不是大概最慢八点？我假设你9:30，大概8:30左右就开去。叫起况的追门是乖，一头雾水，只好在附近绕，在那边拼命塞车。塞了半天，好不容易到公司之后，收到通知说9:30通知你说有一部分什么没有开了，你可以上这些网站去查询。啊，你高点榜刚通知是不通啊？人已经塞车，塞车塞到毙命啊！已经到公司啊！你甲我讲追门今仔无开，你袂当停车。 是， 这个就是台北市政府效率嘛。所以 我觉得柯文哲你讲话真的很不负责任。刚刚大家讲到那个，还记不记得这个钱柜 KTV？ 嗯，这国民党以前青年团的副团长，他骂柯文哲啊，钱柜大伙你柯文哲在拼选举啊，嗯 啊，当时也是这样， 当时是啊，当时他在屏东参加民众党的一个类似像基层干部的训练。好，我们来看一个对照组，昨天连夜抢休，你知道总统昨天几点睡觉吗？哎，到今天凌晨才睡觉。嗯哼。他一直在问消防署，一直在问徐国勇内政部长说人现在怎么样，一直到掌握所有的状况，大概人大概基本上脱困没有问题了，总统才去睡觉。柯文哲如果照你的标准啊，都医化了啊，那救灾又不是总统去救，那叫宜兰县政府去救就好啦。 SOP 对，关总统什么事啊？总统为什么关心？ 是 因为这叫人命嘛。柯文哲你是做医生的人，医生照理说应该是最注重人命，因为你每天在抢救人命。你怎么会如此草菅人命到这种程度？你说当台北市民陷于水深火热的时候，你市长只讲 SOP， 所以呢台北市民现在知道怎么办。你市长有 SOP， 台北市民只好喊 SOS 救人。 是好，那么为什么百灵桥下有这么多车子会在那边淹水？那么台北市政府是什么时候通知？等一下我们继续讨论，来先休息进广告。好啊，欢迎继续收看政治道了齁。那么这个柯文哲啊讲说这是三级开设齁，那么还不需要用到市长。所以呢这个台北市啊是有 SOP 的齁，那么不用啊大呼小叫。这个都在作秀齁，他看不起。那这个事情的态度啊让大家骂翻了。来，我们来看不起啊。 今天早上十点把新电机也看火菜市场这个都占了。 临时新增行程视察水门，但台北市长柯文哲自己定义台市场只是为了给大家看看。 现在转过来有个第四项很重要的动作，作秀。 市长，对你现在站在这边，你自己觉得你是在作秀？ 今天只是来找个地方跟大家说明，本来我说在市政府跟大家讲一讲起来，不过他们说还是出来给大家看一看。 周日北市雨灾频传，柯文哲以民众党主席身份在中台湾辅选，一度坚称用 SOP 应应即可，傍晚才取消辅选紧急北返，但似乎不太甘愿，一路从前一晚碎念到第二天。 他们可以解决的，他们自己解决，需要我决定了才出来，我都一定要坐秀装给大家看，我才不要了。那远距办公的为什么还要人去坐在那个防灾中心给人家看？ 暗批行政院长苏贞昌跟一起视讯的县市首长柯文哲还拿美国总统类比，强调未来将打造新的系统， 整合系统。不过这个要花两年的时间才可以彻底整合，就好像美国总统他在空军机要上面，他根本不需要在华盛顿，他就会指挥全球。 柯文哲对勘灾跟会议百般不屑，但各地首长直言勘灾的必要性是掌握最前线的需求。 早上八点也有到复兴区公所召开这个防灾会议，希望给第一线的救灾人员更多的支持，也了解实际的状况。最重要的是要指挥所有的单位来进行这个抢灾救灾。 不管是台风，不管是强降，不管是地震或是火灾，首长一定是在第一时间要赶到现场。 胡雪很嗨，把勘灾贬为作秀。柯文哲一竿子打翻一船人，首都市民在耳中不知作何感想。 这是台北市的百灵桥一张媒七点传出灾情，那么几十辆车子泡在这里泡在这里，那车子照理说要被拖掉走的啊。那这个是台北市政府事后他说啊，台北市10月16号就是在昨天的下午4点开始关闭基隆河新店溪景美溪沿线的疏散门，关起来疏散门关起来了，恰好你开不出来啊，请车主尽速把车辆驶离河川区以免受罚。南深桥闸门封闭了，部分公车改道，请民众注意。那提供很多的讯息，但是我是车主，我收到台北市政府的通知是4点41分。请教这个钟议员，你关四点关门了，你通知我是4点41分，我怎么开车啊？ 对啊，非常的离谱啊。 对， 昨天这一场大雨其实士林北投根本就是重灾区啦。那刚刚这个红衣大哥有特别提到就在百灵桥的部分其实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张这个照片这字卡不是我们做的，这不是我走的这是立定走的。立定走的他自己做了一张图卡叫大家黎明赶快去移车。 这个图款发布的时间大概也是4点多的时候，4点多的时候，我相信里长一定是第一时间接到这个相关单位告诉他，他才赶快做这个图卡，叫大家赶快去移车。可是啊，大家不知道的是那个时候其实水门已经关闭了，车子根本就移不出来，所以对比起来当时这个时候水才淹了大概半个轮胎高，但没有想到大概可能过了40分钟之后水已经淹到半个车身这么高了，时间就是这么的快，所以我们能说这是 SOP 吗？还是说螺丝松了呢？还是根本就没有上？ 不是，为什么为什么我收到是4点41分你4点把我关起门来啊，我不能追究，然后这个李明跟他要这个追究的时候，他说不要鬼扯，这个里长难道会找不到区长吗？那个车主你不移车，你叫政府赔合理吗？你自己国民你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啊！ 所以整个 六七是什么态度啊？ 对，这是什么态度？这代表说整个柯文哲他是状况外，一根本都没有所谓按照他的 SOP， 他的心里面只有他的选举而已我其实还是很想让大家看一下我们士林北投区到底有多惨了刚刚看到的是这个百灵桥的部分这就是三角度的。状况三角度淹水了就是这个就是 基隆河嘛 对，这个就是有民众攀在那个篮球架上等待救援的这一个就当时这个水已经淹到快要一个车身高，还有民众就是受困在车内，那时候听说还有两个受困然后紧急救援，然后那时候里长是着急到跳脚在现场一直就是希望赶快大家来救人这样子然后呢现在看到这一张照片呢也是当时我们看到里长在旁边非常紧急一直在打电话希望赶快来救人那现在这张照片这是在那个北投重阳一路旁边这个边坡的地方整个的摊方，这个摊方里长说他一下扯掉5条电线杆这只是其中的一小块而已他那整条路上他扯掉五个电线杆，结果造成附近大概上百户的停电一个晚上都没有电可用，一直到今天早上 对， 要非常感谢这个台电跟新工处人员就是很紧急的去修复但是我们从这一些就可以感觉到说其实柯市长昨天我们就一直在这个服务所有接到电话或是脸书上面不断有民众这个传讯息来问说安琪定嘞市长在哪里狼嘞到底都无疑结果没有想到我们看到这么多的灾情银最银关呢图示流安银关呢结果他在忙着浮选而且呢他还很大方的跟大家讲说这就是 SOP 现在就3级不到1级不用动用到我这个市长出马这是他的态度但是其实我们知道的是这个土石流其实在礼拜六的深夜就已经发生了，在湖田里那个地方。礼拜六的深夜你就已经知道有土石流了那时候抢通过一次结果礼拜天一大早你还是很坚持要去浮选显然台北市民在柯文哲的心中没有浮选重要，没有民众党的候选人重要所以真的我觉得台北市民真的是还蛮悲哀的啦。 好，来，那我们就给大家看一下。这是礼拜天的早凌晨1点30分。阳金公路中兴路口土石流摊方凌晨1点30分长套炸凌晨啊。凌晨1点半那到了凌晨的对不起早上的8点半二度摊方阳金公路二度摊方先打发起嘛齁。 也跟你说那是阳管处来进步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在早上11点关闭淡水河沿线的疏散门有通知移车柯文哲去南投浮选是在早上的8点到11点那另外呢是在下午1点钟阳明山擎天岗累积的雨量是大概800毫米这怕死人的雨量那水那雨那是用多的啦 对 这个时候呢这个柯文哲在哪里在这个台中浮选伊讲啊，这个时阵，伊讲，迄阵人已经看到这个水灾啊，敢问，伊讲一个比较健全的政府，不管长官在哪里，所有底下的人员都能按照 SOP 自动自发进行，才是一个比较文明国家的做法啊。而且伊讲啊，台北市灾区哈，这个是强化3级开设，到下午4点，内湖的康乐隧道摊方啊，基隆河新店溪、景美溪。沿线的疏散门关闭，四点关闭，结果我4点40分收到通知，我的车还没开出来。下晡6点，柯文哲紧急取消台中扫街拜票行程北返，有灾点就卖回来，你们讲你作秀。柯文哲在晚上8点20，伊讲啊，他去那个内湖康乐隧道看灾，你家， 伊讲啊，八年建立防灾体系很完备，尤其对付台风及强降雨这样的常见的灾害都有 SOP， 但平常不准备不训练好，有灾害才跑到灾害应变中心去大呼小叫耍官威，顺便还抹黑别人，这有什么用啊？要相信制度，台湾就是这样，一定要作秀装给他人看，我才不要咧。好，请教子和兄，你认同吗？ 当然不认同啊！市长吼是人定的，不是电脑定的。 是 做市长一定要有温度，要苦民所苦，这是心态问题啦。我坦白讲，柯文哲有一些是讲的是对的，比如说三级这个应变中心三级开设，是啊，是不需要市长作证啊，可是也没有规定，也没有规定说市长不能去啊，不能去看待，不能去关心嘛，是不是？我觉得啦，他整个事情吼在硬凹啦吼。我觉得他，比如他说啊，什么 SOP 啊，是啊 ，SOP 也很重要啊。可是怎么样？你市长做一个市长，做一个大家长，去关心灾情，慰问灾民等等，这也是同时跟这个两个没有矛盾的嘛。你哪在讲啊？这个什么，这个就看在就作秀。我觉得我觉得是怎样，有点恼羞成怒啊。我刚刚一起刚刚讲讲啊，自己 变小灯熊去， 丢有点这个意味啊。我说到作秀，那我问柯文哲，你当时在搞那个时候一日双塔是不是作秀？大家常常看柯文哲阿哥穷给寡语嘞，是不是作秀？你每一场的这个剪彩是不是作秀？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你去贬低去看在这件事情，我觉得伤到自己啊。我读完后特别去看黄珊珊的这个脸书啊，因为我想说，你既然认为看在作秀，那黄珊珊要我去看在？黄珊珊一早今天到了阳明山去了，所以这个柯文哲，你是在骂黄珊珊在作秀吗？所以说我觉得哈，这是一个什么态度？傲慢的态度了哈。所以说我觉得这个， 毛健毛健拍谁？就是我劝告你。好，以前嘛，甲咱讲嘛，讲有 SOP 嘛，市场免跌嘛。我要阁讲，四点闸门共关起来， 是 四点四十一，我停车的人收到通知， 是 请问 SOP 是安尼规定的吗？SOP 是安尼规定的吗？ 这 门先关起来，车内底无要紧。 这你破了啦， 车有波啦。 规定41分给人家这个发通知，但是我这个可能要再厘清一点，就是说是只有这个人收到，还是所有人都是41分收到啊？有没有人早一点得到通知也得晚？ 那个是市政府LINE的群， 那群组 那应该。 如果是同时间，那就更扯了啊。对，我因为如果只有一通，那也许是失误。那如果是全部的话，那这罪无可犯嘛。那我的意思说，那代表这市政螺丝松掉了。那如果螺丝松掉，市长又不在台北市作证， 副市长也没有在应变中心哦。 是嘛？所以你这个说不过去的啦。我要讲的就是说，事实上确实现在是在选举，而且离选投票日事实上是没几个礼拜。我可以理解所有人，包含他自己是民进党的主席，因为可以难倒。去南投辅选，时间紧迫，我都可以理解。现在不管蓝绿政治人物，也都大家都在忙选举，没错。可是遇到灾情的时候，大家要有共识嘛。大家记得吗？那时候花莲那个赈灾的时候，所有人，包含台北市，坦白讲，台北市的灾情不算太严重，大家都停止选举了。这个就是大家一同关注这个灾情，大家这个都用同理心来看待这个事情。可是作为一个台北市的大家长，却是我认为最没有同理心的。我觉得他这个硬凹这个真是没有意思。我觉得如果他一时疏忽，或者说他觉得那当时应变中心还没开设，因为当时他是先在南投嘛，被提醒了，他说好。我现在立即决定我要赶回台北，这个事情可以做得很好很漂亮，不会有什么争议。可是当你被人家提醒的时候，你东骂西骂，骂 SOP， 再骂苏贞昌什么， 骂那个李明，骂停车的，骂里长，骂苏贞昌啊，一个你都摸不掉啊。 是啦，是啦，我的意思说什么事都可以检讨，重点是那你自己有没有检讨到自己呢？ 没， 是不是？苏贞昌有没有守过关？我认为有，可是那是两回事嘛。他守过关你可以检讨他，可是你台北市你没有来坐镇指挥，没有关心灾情，那难道不可以检讨你吗？我说真的啊，你宁愿到南投不去北投，那市民就很难投给你，以后甚至我投给他支持的对象，就是这么简单嘛。所以我认为还是心态，我刚刚讲就是傲慢，你不够谦卑，你把自己当作高高在上，最后就是呈现这个样子嘛。 我觉得柯文哲可能会当选南投县长哦， 有可能。 最后我补充，我刚刚特别讲，包含蒋万安啊，所以他现在不是市长，可是他是在竞选人，他从昨天晚上到康湖隧道，今天到内湖、信义区，还有阳明山等等，也都去勘察 我说恭喜来蒋万安比陈时中慢的、啊。嗯。这当然让你让偷轮了哈。但是我跟你讲啦凌晨啊好、哦、你家这相片你家、嗯、凌晨一点三十分台北市的阳明山国家公园那路已经 崩起了 土石流坍方啊。嗯。好、嗯哦、被套炸被电三十五分第二度的坍方你看这车啊这石头齁。恭喜我哪起定我哪嘎造。对不对、嗯、 对。 昨天刚刚讲说这些车主啊车子停在这个啊、这个提防的车主嗯说刚刚说4点41分才收到通知嘛。啊可是这些车主我不晓得有没有人到了提防哎怎么门已经关起来了嗯我的车在里面呢怎么办我能够把那个铁门拉开来吗、嗯、不可能那个都很高的门嘛那水门一般人拉不动的嘛、嗯、我只能眼睁睁的在那个铁门外面看着我的车成为被水淹过去嘛。嗯你想那个内心多焦急啊情何以堪啊。所以我真的觉得这整个的流程柯文哲讲 SOP, 嗯本来就有 SOP 啊通知车主不来把车拖走这是 SOP 嘛。 对、 嗯。你自己不照 SOP 走。所以我就觉得说柯文哲你今天真的是一个高知识高学历的无赖。嗯。为什么我要这样讲你高你知识程度很高你台大医科医学博士。你的这个你自认为你的这个啊、你的智商很高，可是问题是，你做的这个事情是不是跟无赖一样？嗯，你不敢面对事实，不敢面对你的责任，嗯，把事情一直往外推， 对， 这是一个有担当、有责任的一个政治人物吗？嗯，所以我真的觉得台北市民真的到接下来还有几个月、嗯，可能还有很多的一些事情， 是 我们只能够自求多福啦。嗯，我们不能就依赖这个市政府，所以我真的觉得， 我跟你讲，霍老师，你可以看到他的回答，嗯。今天的民进党啊，好、哦、啊、这个台北市东团开一个合作寻找柯市长的记者会。嗯，嗯你讲伊讲啥？伊讲我无所不在。 哦，阿弥陀佛， 这是神机啊！这已经变神了哈、 哦啊。这是行心灵啊！ 对啊，我们都说妈祖无所不在。哎，现在加一个柯文哲也无所不在。哎，我跟他心灵相通、 哎、啊，他随传随到了。你心念一到，他随传随到，随时跟你沟通。 只要你、哎、只要你意念一到，他就在你的身边了。哎，无所不在，在你的左右。 哎，这个也正头哈，其实。台北跟新北那两尊吼，其实正头拢同款。 那两尊， 嘿，其实柯文哲一个好友谊、嗯。其实他们因正头拢同款，因拢是吼，感觉做这市长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嗯，他们其实都是想要2024总统大位啦。 是， 你讲像柯文哲他，伊家己新北市伊都顾袂好啊，伊佫顾去台中，顾去南投，伊为着啥、嗯？当然嘛是为着伊总统选举。 是， 伊即马台北，伊即马台北市也免选啊。同样的，张侯友谊嘛是啊。嗯，伊新北市伊几个小基吼，听讲民调拢。弄你调查位哦、嗯，但是他不是在新北市胡选，他跑去新竹啦林根仁、嗯嗯，林根仁攻起来的有没有国民党放弃啊？他为什么这样做？他是希望跑他的总统大选，2024总统大选。嗯、所以这个口中说好好市政哈、哦嗯，这个好好市政，但是其实心里都在想2024啊。 我感觉哈，阿斗啊，这个啥，灾害发生了，灾害发生很多事情就要善后，嗯，好、哦，长起灾害。今日大家拢爱上班嘛？ 对 对。今日大家爱上班，因为昨都足侪人车吼并排停车加饮水嘛。嗯。今日个台北市啊，好、哦，我们来看台北市，讲台内湖网友崩溃的说，下大雨要上班已经很不爽了，竟然有驾驶并排停车，害公车塞了十几分钟才驶进公车格。你知影无？爱停迄公车格，带塞带塞， 大家带 塞去嘛？ 上下车。 十几分钟开袂入去，好、哦，内湖啊，东湖捷运的网友，好、哦，在抱怨公社说，下大雨要上班已经很不爽了，竟然还遇到并排停车的驾驶，停在公车格前面是怎样？害公车塞了好几十分钟才挤进公车格，现在是你的停车场吗？欸，我请教这个建昌兄啊，这个啊、就是讲现在台北市啊、这个啊内湖交通真严重吗？ 本来的现在因为昨天有我们台北市政府有发布了哈，昨天这个黄线跟红线都可以停车，弄个当停车啊，所以有可能造成一挂这个车主哈，你暗时啊，这过灯光了，我都迅速从这车塞走，造成到是讲上盖塌的是第十字的康宁街，康宁街过来我们东湖路的这个段。这个段有可能走了一个钟头 啊、 这个不，这个真的不夸张。嗯，我们康宁街通过来，我们东湖的东湖路到这个康宁路口那里啊、哦，有可能走一个钟头。这倒是讲， 我们的网友所表达的情况是真切的。 哎、欸，建昌兄，我请教你哦，公车一站跟一站之间差不多差多远哈？ 差不多400公尺吧。 你知影400公尺？哎、欸，这样一个朋友，伊讲伊公车坐半点钟还没有办法过一站呢。嗯。 啊，这是有可能的 代志。400公尺，半点钟该几百公里呢？嗯。 这应该描述我刚才说的这一段了、啊，就是在汐止的康宁街跟东湖的东湖路，嗯，这一个差不多1公里多。就有可能会走这么长。嗯，对， 是啦，而且讲透早起来是不是爱起来指挥呢？ 哦，这倒是讲的，并奏并奏，我常常在执行哈、啊嗯。我那这一次的最后的总执行，我问柯文哲一个大题目，讲市长你有声音不？你的市政内底最大的败笔哦，这被当的市长，你完全不关心台北市的交通建设，嗯，以及台北市为什么会塞车，以及要叫应该。应该怎么样？以声音，你知道不？嗯，他真的很不重视这整个一个交通。陈水扁在当市长的时候，我有提过，大分局长所有的分局长，陈水扁下命令他们到礼拜一到礼拜五，要有一天的早上，你要给我站上路口督勤。嗯，你当一个分局长，单干路口督勤的时候，那些派出所所长跟警员，每个大概都陪在等在眼。嗯，所以每个大十字路口。没有一台车会通过这个卡心、嗯、会阻碍到任何一个车道的行车。嗯、是但是柯文哲市长这八年交通的大执法是最败笔的。嗯、 是后、哦。那么啊玉女黄珊珊啊他说他写的书说这个啊防疫旅馆啊防疫计程车啊什么的吧这个车来数啊都是他的发明。陈时中气加工你这有做剽窃啊剽窃是想淘汰呢啊他为什么敢讲这样？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讨论。来，先休息，进广告。 我跟你讲，都是说要开放通行啊，但是现在你都不开放。 面对里长抱怨连连，黄珊珊警众眉头仔细查看，阳明山暴雨来袭，导致土石滑落，让其他北市候选人也接连上山看灾。 未来就是台北要盘点这些容易发生灾难。 对啊，现在现在最大的就是洪灾。发生的时候，尽快就是救灾。这东西安静嘛，一元二折。 北市灾情频传，蓝绿白战将抢当台北市长见习生，看灾行程排好排满。黄珊珊11点左右抵达阳明山，蒋万11点50分到，陈时中则在12点10分。三人看灾比速度，从前一天内湖康乐隧道边坡坍塌就看得出来。黄珊珊晚间6点58分抵达康乐隧道，不到10分钟，陈时中也来了。两人低调看灾的同时。蒋万仁却在附近10多分钟车程的陈天公拜票，晚间9点多左右才姗姗来迟。 只有这一段就对了， 对，这不是慢半拍，是慢分拍。蒋万安他依旧选择拼选举，拜票跑花第一，再一次验证了蒋万安没有灾害处理的能力，他对于人民的安全、生命、财产。反而至于他的政治利益之后， 都有在地缘其实掌握消息，好，所以我想，我们最主要就是希望说抢救第一。 蒋万解释，晚到是不想影响现场抢救，但17号一早特地到内湖查看谢鸿池状况，似乎也想挽救堪灾起跑输人的速度。蓝绿白三选将拼搏，从政策攻防到实习堪灾，三角竞逐都想抢第一。 这是吴思瑶的脸书啊。吴思瑶说：“晚回来的柯文哲，但是慢 N 拍的蒋万安，不是慢半拍哦，是慢 N 拍。哦”好，一共台北市传出灾情啊，陈时中下早啊，不，对不起，下晡5点53分宣布取消所有的竞选活动行程，无到7点就到内湖的大湖公园，接着7点出啊，伊就去崩他的啊康湖隧道现场啊、哦，然后阿中的发言人叫庄君蕊，其实庄君蕊也是土木技师工会的理事长，以做会起。去现场状况提出专业的救灾建议。伊讲啊，中央消防署副署长率先带队到台北市安泰隧道，往东湖事故现场的方向，动用挖土机2台、小山猫2台作业中，协助抢救现场。所以伊讲救灾第一，中央第一时间协助。没有想到，不顾台北的柯文哲还炮轰行政院，灾害不用大呼小叫。讲完了呢，不是慢半拍，是慢了快3小时才去内湖崩塌隧道现场关心。更可疑的是，讲完了昨天晚上还在内湖承天宫拜票跑脱， 而灾害现场近在咫尺，就在蒋万安拼选举的庙会现场不到十分钟车程的地方。蒋万安啊，非但没有先救灾再拜票，硬是拖到晚上十点才到受灾现场虚应故事。好，面对急难，吴思尧公蒋万安的应变能力啊，总是异于常人。好，顶一边啊，公里市场看到一个阿伯啊，这个昏倒，第一次你可以装无辜，第二次就难以接受了。好，那这个是照片，陈时中啊，这个去看灾啊，这也是陈时中去看灾，但是同一时间的蒋万安还在这一个造势。好，那请教建昌兄，你有什么观察？ 其实那些相片，尤其是陈天公的相片，这张相片是我翕的啦。因为我差不多四点五十分的时候，离开这个陈时中的这个竞选的电话，这个阿元瑞成立。到尾伊五点五十几分宣布暗示的整个竞选进程终止。所以我五点四十几分的时阵，我就伫康湖路跟成功路有关的交叉口，我在那里等。整个差一个半钟头左右。那时候六点差不多六点三十几分的时候，陈时中他六点多的时候，吴思尧打电话给我，其实我本人已经早就在现场了。但是吴思尧在六点多的时候打电话给我，问我说我现在人在哪里，我说我人在内湖的某地方在看这个水情，他说叫我等，无论如何要等陈时中等一下就马上到。所以他从竞选总部出发应该半个钟头要是二十几分钟。在六点四十几分的时候，他就赶到内湖的大湖公园，就是康湖路跟成功路五段这个交叉口这里来。这里来有积水，所以当我离开这个第一个现场的时候，陈时中就赶到隧道里面去。结果这个陈天公是本来所有的市长候选人都会到的一个区块，这里离大武公园差不多七八分钟了，你哪边塞车七八分钟了？我离开大武公园，我就赶到这个承天宫去。这个承天宫去十分钟，哎，蒋万安就来了。蒋万安就上面就开始在那里拜托了拉票，反正寒暄就是。他现在有个绰号，这个绰号大家要好熟了，叫做蒋嫩嫩。蒋嫩嫩， 就是嫩嫩 嫩嫩， 叫做蒋嫩嫩。我今天才知道柯文哲是柯无所不在，柯无所不在。你再练几次柯无所不在，老实讲。但是蒋万安是蒋嫩嫩，蒋嫩嫩。你相不相信？陈时中第一个时间到内湖来观察水情的时候，比你早三个钟头。他是认为我们都泼上脸书，把这个信息传达出去之后。他赶完庙会，他找了三个议员，他找了在地的内湖三个议员，好像十点多才赶到康武隧道里面去。然后他第一句话表达说：“啊，第一个时间你抢在有优先。”老实讲，主持人，我不要听这种朋友讲的。讲，咱选管市长是选一个北部官，北部官爱有温暖，你真真正正爱讲话一挂状况。我请问你，如果叫这个蒋嫩嫩这样子的话？你遇到什么代志？你拢失去判断，无迄个敏感度，我阁继续要走选举行程，哎，走到尾啊，甲柯文哲同款，外口舆论的压力来啊， 是 哦，你才改变主意，这是不对的。 好，来，那么蒋万这个黄珊珊啊，在他的新书哈、哦，说防疫计程车、防疫旅馆、哈、哦、车来速都是我发明的。陈时中说这是剽窃啊、哦，剽窃，因为。防疫旅馆是卫福部次长石崇良发明的，啊、哦，至于车来速，早在2020年当汉国的画饼啊，啊、哦，防疫计程车是2020年3月的时候指挥中心这个啊、发明的，啊、哦，你到两个多月后台北市政府才成立专责防疫计程车队，你怎么敢这样讲啊？啊、哦，而且在吴子嘉的这个董事长开讲节目上，吴子嘉竟然说这个。啊、陈时中是贪污犯，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在这边讲一句话，就陈时中是贪污犯，他意图 A 台湾人30亿，这个律师在这边100%意图使人不当选，我欢迎他来告。 一直到去年的五月，整个万华变成重灾区，然后有非常多的人说，全台湾陪着双北市坐牢，对吧？我看到万华人的惊恐，我看到万华人的不安。尤其我看到大家对万华没有 尤其是中央，我那时候感觉他们几乎是无动于衷。我每一天都很痛苦，我每一天从剥皮寮跟几个筛检站带回来的确诊个案将近100例，我每一天都要去拜托很多防疫旅馆让我有房间能够放这些确诊的病患。我们先创建了防疫旅馆，然后怎么送餐，怎么动线，然后怎么样让他们足不出户，怎么监控，那最重要的是还要教这些旅馆的员工怎么样让自己不会被感染。这是一个多么艰辛的过程。 如果这样的讲法确实是一种小切的作为了哈，这种防疫旅馆等等的，还一开始，还有一些小波折。好，那防疫旅馆大概就是一开始的构想跟规划，大概就是由施崇良市长现在那时候去做一个很快的一个规划。 来，方老师， 黄珊珊说中央政府对万华无动于衷，这个我没办法证实是真或是假，但是有一件事实是你可以去做的，你柯文哲每个礼拜如果真的是如此啦，退一万步真的是如此，你每个礼拜有一天的时间可以去跟苏贞昌参加行政院院会， 对， 你当场跟他抗议嘛，你柯文哲不去，你黄珊珊可以去啊，去翻桌子啊，你苏贞昌你凭什么不支持我们的万华，陈时中可能也在里面哦，也在与会嘛，我就可以拍桌子，我就翻桌子叫你面对万华，你为什么不去？你现在两手一摊，哎呀，中央不帮我们忙，所以到底是中央不帮你还是你不要中央帮，现在看起来是这样哦，因为他柯文哲他只相信他的这个他的台北市联谊，他不愿意中央帮忙。 你有跟一整个公谋财害命的陈时中。 对，我真的觉得 黄珊珊 讲的，所以我真的觉得不要为了选举这边把自己说的多伟大，然后制造悲情，然后泪流满面来希望获得选票。那我今天要讲一件事，就是说刚看到这是昨天李建昌议员陪陈时中，他穿这个什么雨衣，这个便利商店哦临时买的雨衣。 扣了。 这个扣了，对。他是昨天晚上时间大概是6:49，那时候是晚餐时间嘛。 对。 那我们看到小王在干嘛，杯盘狼藉啊。好料还弄叠加。 是。 够高粱酒的齁，秘鲁齁弄五齁高粱酒。这感觉反差很大嘛。所以人家在那边餐风露宿，顶着这个大风大雨，你蒋万安在那边造势，然后前面摆了这么多好料，大家会觉得那是一种很唐突。我不想讲，昨天 后来他有去关心啊，我老公，所以一速度给进慢嘛。 对，他没有警觉，这凸显一 个什么？吴世雄一晚三点钟。 对，这是表示什么？他当陈时中发现有问题的时候，他立刻去现场。而且我不是去惊扰那些救灾人员，我是带着市议员去，他们了解的地方嘛。然后我们知道他，因为他当过防疫指挥官，他有那个敏感度。黄珊珊当过副市长，他也有敏感度。所以蒋万安最缺乏什么？行政经验。我必须讲，如他以他这种态度，他今天想补课，你知道吗？他今天跑好多地方，表示他知道他昨天扣分了。但是一个 你还要叫他蒋万安哦啊，不是要改成蒋嫩嫩吗？ 蒋嫩嫩，这真的很嫩啊！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毫无这种行政的这个经验。那我觉得他未来如果就算他当上市长，那也是一场灾难。 去，来，哎，周兄， 蒋嫩嫩，我真的第一次听到啦。 我认为 我认为蒋万安心是柔软的啦，但是意志力很坚强啦。刚才特别有提到，就是说啊，时间是晚的什么哈，那确实他是比陈时中晚去了。那什么原因？坦白讲，我不是那么清楚了哈。那如果今天是晚了两天、两个星期、两个月，大家在骂， 那还得了？ 对， 那就不用 是。我要讲的就当然这个就夸张了。两个小时，他是不是在联络什么事情？是不是要看现场状况适不适合去？是不是在等什么？有各种可能性。我就拿这个来批判哈，太廉价。而且这个心胸也太狭小，真要比哦，刚才那个老师特别拿出那个照片的时候，穿那个轻便雨衣哦，事实上我拿出一张照片给大家看哈，这个是每一个线上的记者哈，他在自己的脸书 po 的哈，他看到陈时中在放刊灾的哈，放刊灾的影片，他特别画了一个圆圈，陈时中穿什么鞋子？轻推围啊，几袖叉扣的啊。看灾穿皮鞋， 早上没有下雨的行程，真的？ 那是早上，那是不是看灾的行程？ 对了，没有错， 是吗？ 早上没有下雨的行程嘛？ 啊，是不是看灾的行程？ 不是，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 你这不是你讲这个就不公道。如果说早上没有下雨的看灾险，他所穿着的跟下午如果说是泥泞，然后有下午的看灾险的一个穿着，一定是不一样的。这个其实我们自己常常 今天是完全没有雨了吗？我要讲的就是说，如果不是 这样的说法，有点会让人家误解了。 不是啦，我觉得智哲，黄哥，我要讲的就是这样子。其实我没有那么特别想要讲这个事，而是如果吴思耀文还有绿营的朋友硬要讲，讲话来说啊，看灾慢怎么不关心还是什么，我觉得那个这个过了啦。我认为讲话不是这样心态哦，大家也希望说第一时间去。那如果要进来你挑骨头，那挑的可多了。我会说大家都是在竞选，各有攻防，可是要拿这么小的事情齁、哦、去否认一个全部人。今天蒋万安也去了好几个行程嘛齁、哦、对不对？我说至少那个心态是关心的，那比当然比柯文哲也好很多啊。至于陈时中齁、哦、能不能比能不能，那自由的市民来做判断嘛。 那你整个大官穿那高级的皮衣不敢打下来了。 那就连战啊。 对啊。 边人都说打落了， 我觉得 看在政治学了。 过去蔡英文总统还坐上云豹假车被骂翻了，我觉得是不是？ 子成，你去拿陈时中穿皮鞋这个比没有道理了、嗯。第一个时间不同，第二个地点不同，两、嗯、者互相没办法比较。而且今天就算陈时中穿皮鞋，好，我随便假设，不管他的皮鞋多少钱，哎、啊，伊哪去看灾文？我这烂泥巴，我最起码赶快打落、嗯。那你要去谴责他穿皮鞋吗？嗯，人穿什么鞋那是每个人的习惯啊，对不对、嗯、我喜欢穿皮鞋踩在水里面不可以吗？更何况昨天那个天元宫你知道吗？陈时中有受邀、欸、他是因为看到了我家大河那蹦康搬下来，所以出销。你怎样那个地方到那个隧道口多开车多久你知道吗？找魂间 找魂间 啊，蒋万安你不能吃到一半就过去吗？就反一时之间反应不过来嘛，想说啊，我跑完行程再去嘛。所以为什么他10点13分才在脸书贴一张照片说他到那个现场啊？陈时中比他早了3个小时到嘛。所以我觉得晚就晚了也没有关系啦，但至少人家今天有补课啦，蒋万安有补课啦，好啦，这一堂算你及格啦。 其实我们常常在第一时间，我们一听到像这个时钟部长，他早上就一听到他可能这个穿着皮鞋，人家讲说哪边这个需要看灾，他就马上赶过去了。那个是在临时，像我们常常也是发现状况，人家跟我们说打电话接到委员哪边哦很状况了，你赶快过来，我们也是冲过去啊。怎么可能就说你那时候穿什么然后怎么样。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第一时间的时间地点的不同，我觉得用这样来谴责或是说去检讨这个陈时中部长，我觉得是有点苛责齁。但是我们必须说的，时钟部长其实在傍晚的时候他是取消正式对外说我取消所有的选举行程、哦、他是这样的方式哦，然后才进行所谓相关的一个勘灾行为哦。所以其实我们要看的是听到黄珊珊今天这样的讲的一个状况齁、哦、我必须说的，我们这段时间其实替时钟部长很抱屈。为什么很抱屈？为了政治就把人家这两年多为了疫情所努力所做的一些规划好像就把它丢在地上，然后踩在地上，好像那些都不是他，甚至是把时钟部长他们在整个行政团队防疫指挥中心所有所做的好像都已经不算什么了。这两年多来如果不是他们盯在那里，然后帮我们一步一步从整个疫情的爆发，从疫苗的部分慢慢的，然后接种站甚至防疫旅馆，说真的很多事情都是中央帮地方解决、okay. oh. 如果没有中央帮地方解决，柯文哲可以在那边做吗？黄珊珊可以在那边做吗？ 来请教您哦。吴子嘉公陈时中贪污犯这构成的， 我觉得直接提告了。因为其实过去在防疫期间吴子嘉的点点欧北共，我私下我也问过陈时中，我说你怎么不爱狗、哦，因为那时候陈时中他是指挥官的身份嘛，伊讲哎呀，这我今麦无用，这闹下面够来够去吼，无什么艺术了吼。可是我觉得，如果现在第一个，陈时中现在不是指挥官，他现在就是一个路人甲，跟我们一样都平民百姓。我认为吴子嘉讲得很明确，他说陈时中是贪污犯，他贪了人民30亿。 对， 好、哦，那我觉得陈时中可以直接提告，这不用犹豫。告刑事毁谤加选罢法，意图使不实，意图以不实资讯使人不当选。那吴子嘉因为沈慧虹已经够一条啊，这条够够， 他有可能会变成累犯，累犯就是加重其刑，那他可能如果将来都被判有罪后，我认为他可能连一颗罚金的机会都没有。 那黄珊珊公、黄奕计程车、黄奕旅馆啊、车来素拢中我发明的。陈时中公，你这有说剽窃，因为黄奕旅馆是卫福部次长石崇良的想法。好，过来车来素韩国最早2020年3月人家就发明了，过来是马来西亚，过来是以色列，过来是美国，过来是高雄陈其迈，过来倒是台北市，他怎么敢啊？他你知道他慢人家多久吗？好、哦，他慢了2年呢。然后呢，防疫计程车，哈、哦，这个是啊、说入境旅馆需要居家检疫14天，桃园机场弹性调整安排计程车或租任车载运，2020年3月就开始了，哈、哦。那台北市是直到2021年5月插泥瓜，哈、哦嗯。来，建堂兄，黄珊珊想那干那讲。 我认为他们一直在这场选举里面在打击陈时中的就是疫情这个过程里面齁、哦、当然我们会造成一些家庭比如说损失生命的一些遗憾、嗯、他们一直要堆高整个对陈时中的所谓的仇恨值、嗯、你知道他们两个阵营一直在玩这个手法、所以我认为齁、哦我不甲那个警专团队的核心干部讲、嗯，这个疫情哈、哦，让整个行政的团队去做解释就好了。陈时中既然是市长的身份的话，他要针对台北市政，要好好在这个短暂的时间里面，在适当的场合，针对以后他对台北市政要拿出什么破话，拿出什么政见，应该回归到这个正轨里面来。要求他们两个跟你做辩论、嗯、而不要绕入他们的窠臼里面一直要他们一直要谈那个疫情。嗯嗯这个疫情虽然只是过去2-3年期间里面但是有的人老实说还说我们知道咱现在口罩现在拍多给点对不对、嗯嗯、我们第一个时间跟这个口罩那个苏贞昌主那什么口那个沈荣津副院长啊、嗯、走这个口罩国家队那时候2-3个月的期间里面做出来，啊，还要送给外国，那当时是多要紧、嗯。日本、美国 A G 疫苗送来咱台湾的时阵，咱看咧飞轮机的那个机身啊，落降的时候，咱甚至拍风啊，用要流目屎，足感动的。起码老实讲，这个过程拢无人知影辛苦。去武汉把那些小朋友带回来的时候，陈时中讲，那当时派出去的是护理人员，护理人员去。他在那个机场那个停车坪那里看到一个护士啊，一戴的护照，然后把那个口罩拔下来的时候，伊这个面皮加拢是迄个口罩迄、那个 痕迹， 迄、那个旧大的痕迹，伊、看到有没流目屎。 对， 这物件2-3冬拢无人知影这人的辛苦。嗯，但是这两个电影会当拍的，就是堆高陈时中的仇恨值。嗯嗯嗯，你知道，伊要让伊的票降低，拢伫摸这个物件。嗯，所以我认为讲这场选举。剩40天左右而已啦，哦，应该回归到陈时中所要求的政策、政见的正轨辩论才对。 是，不过哦，我觉得啊、这个氛围有点改变哦，因为哈、哦，我有一边啊、这个请那个彭孝兄来上节目，我会记阿个这里乡，你知道大家有印象无？好、哦，伊支持黄珊珊哦，支持家里我节目进来话，珊珊加油。一话安尼呢？哦，他说他姓黄就挺黄珊珊， 因较早感动的 呀、啊。对、啊，感情就好。结果伊今日讲他一定投给陈时中，嗯，因为伊讲美陈时中美高雄贵头啊，嗯，好、哦，伊讲无功劳冇苦劳，哈、哦，也许没有100分，有一些瑕疵，但是不这样子也太过分了吧？所以他已经决定不挺黄珊珊哦。他说他跑票要挺陈时中哦。哎、欸，你看哦，这么挺黄珊珊的人现在改变了呢。哎、嗯欸，方老师， 那个最新的这个网络温度计啊，嗯，是15号的时候做的。哎、嗯，他是说支持度，蒋万安是39.4啊，陈时中34.5，黄珊珊是26.1，然后他里面还做了一个就是好感度哈、啊。哎、嗯，蒋万安是73，陈时中70，黄珊珊74。嗯，可以看出来，虽然陈时中是第三名，可是差距有限哦。嗯。就是跟黄珊珊是最好也差4%嘛，所以很多人说什么仇恨值很高啦，陈时中厌恶感很高啊。如果从这个网络问题看起来，并不是如此。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很多人在那边以讹传讹啊，说陈时中台北市哦，大家都很讨厌他，对吧？看起来没有这样啊。 是， 所以我真的觉得很多在那边给陈时中泼脏水、泼粪水，想要把陈时中整个的污名化， 我看这个效果并不好。 哦，好，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啊，因为讲到这个啊，柯文哲，这柯文哲啊，他啊，在这个啊造势的晚会上，哦，他竟然哭了。哎，你们有看过柯文哲哭吗？很少哦。自由时报民调，沈慧勇今嘛窜居第一名。28.98 高虹安啊 26.39 林根仁 13.44 东东觉得国民党现在为什么你心得变成 13% 呢、哦、没有沈慧虹的一半，也只有高虹安的一半，那到底国民党有没有弃林根仁保高虹安、哦、为什么沈慧虹现在窜到第一、哦、为什么柯文哲讲到高虹安会哭，来我们来看一下。 过去新竹市的选举在全国的新闻没有什么反面，我也不知道这么为什么今年这一次会变成全国的焦点呢？现在不但是全党打一人，还要加上国家机器，再加上司法动员，再加上网军侧翼名嘴，坦白讲在新竹的选举从来没有出现这个全国打一人的局面，你知道吗？我当时还很怕高虹安说：“哎、欸，这样你也动不了，动不了。”我是觉得最近民进党真的发疯了。你从那个论文论文抹黑不显，再换下一个，再逼那个基资策会改口风，那好像又打不动，再换下一个啊，他北印尼是特权进去的，然后又被揭穿，再换下一个。现在是你的越狱队也是假的，我民进党起笑了，知道吗？所以再这一次恳求我的乡亲，你知道吗？我一直认为我是新竹人，你知道吗？我每次讲到这里还是很感动，你知道吗？ 好，那么这个今天《自由时报》最新的民调是沈慧勇28.98，那么高虹安26.39，林根仁13.44，沈慧勇领先高虹安2.6%左右。那林根仁现在已经掉到第三名，而且远远落后。我想请教这个年华，你让他看这个民调。 这个民调，如果你光是从绝对数字上来看哈，第一名第一名才会被抽了，因为在误差范围内了。但是大概有两件事情是可以确定的，第一就是，林根仁现在已经是连第二名的车尾灯已经快看不到了，因为差个10%以上啊。如果在未来40几天，林根仁如果没有他进走的那可能真的就是会剩第三名收场啊。第二就是，沈慧虹的民调从他一开始参选到现在，他是不断的在上升的。即使现在有些做第一名，有些做第二名，但是沈慧虹的民调趋势是不断的在往上走，而高虹安最近是有往下走，这是确定的。那当然你说国民党有没有正式的党出来讲说我弃掉这个林根仁保高虹安，当然是没有。可是我们从国民党几个动作还有实际上民调呈现出来，其实你可以看得到那个弃保的效应正在新竹市在发酵。第一个，国民党几个重要的政治人物的动作，卢秀燕去跟高虹安十指紧扣，当然侯友宜有去帮林根仁，所以其实林根仁当他看到卢秀燕跟高虹安十指紧扣的时候，其实他心里也清楚了，林根仁这老叫做狗改以完啊，一闹扣林跨不出来，所以他现在，我觉得他现在最后的战略，他就是拉住侯友宜跟韩国瑜，希望能够把蓝军的基本盘巩固。民众党在挖国民党的墙角，而且越挖越用力。 是， 可是照理说，我们正常一个政党当我发现有别的政党在挖我墙角的时候，我应该是赶快巩固起来，不让别人挖嘛。结果国民党这个党呢，是民众党在挖墙角的时候，我自己还准备一把锄头给他，说你的猪头没够大鸡，我穿一支大鸡给你，你更加大了。 卢秀燕 对，卢秀燕啊，真多人啊。朱立伦在林根仁竞选总部帮高虹安讲话啊，国民党几个在网络比较有声量年轻一代的市议员不是也都在帮高虹安讲话吗？连他们的谢国良基隆市长的候选人蔡壁如的论文被判定抄袭的时候，他帮蔡壁如跟高虹安喊冤谢国良他是要选基隆市长的你不是在干一样的事情吗？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这当然是国民党自己要去面对的问题，可是就长期来讲，新竹市虽然人口不多，虽然预算也不大，平常心讲他在台湾的整个22个县市里面政治的影响力可能也没那么大， 是， 但是他对民众党来讲，我认为这是柯文哲他认为必须一定要攻下来的一个滩头堡，所以接下来民众党只会挖更多 国民党的选票、嗯、但是对民进党来讲，我看这个民调，我看了最近几个民调，我发现有一个问题哦、嗯、新竹、基隆、桃园市、嗯、都是两任不能再连任了， 对， 但是这三个起定过去都是五星级的事、嗯哼哼。可是我发现一个现象，这值得民进党要警惕，就是上次投给，比如说 以新竹来讲、嗯、上次投给林智坚的人、嗯、只有不到一半人会投给沈慧宏、嗯。就那个选票那个政绩是没办法直接移转的、嗯。这个部分是民进党在中央负责操盘的人你要想办法去解决的问题，就这是很多县市普遍的问题、嗯、不是只有新竹市出现。嗯、 好，易中兄是新竹人。 对。 嘿，啊你心得你怎么看？ 现在总共就是吼，国民党真正就是四季拢挖大。嗯嗯嗯嗯，你要了解哦，林根南是这三个候选人里面吼，这正港就是着无上久的，二十几年的议员嘛。啊哈哈。沈惠宏来八年，高安来一年，结果你这个二十几年你外地你去过一个一年、嗯，其实一个动作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哦、就是卢秀燕不会轻易出手，你知道，好像是说要国民党在新竹要放弃林根人，然后甚至在台北可能要交换黄珊珊，这个氛围已经出来，他难道不知道有这个氛围吗、嗯？在这个氛围底下，他还故意去跟高鸿安两个人十指紧扣、嗯，这个动作传递的非常非常的清楚。哦、所以真的是光讲台，真的是光。所以另外林根人够可怜，一出古尼经过那个林根人今天国民党哦，第一步腾梁不安，他是国民党里面国民党议会党团哦，他去年中的时候他们就做党团内部的民调、嗯，然后有几个候选人，结果林根人起来对第一名，所以开始挂扛棒，所有国民党的议员都是全力挺林根人，挺到今年哦，朱立伦迟迟不提名，林根人一直看着朱立伦的眼神，朱立伦主要该不会猜，该什么哇？比如说被扯真正你还是找其他的教授来，到最后的最后一根朗龙不来的时候，他才勉强让林根人出来算，已经一开始跌不疼 了。哦、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易中兄，因为啊，这是柯文哲那场嘛，哈、哦，就是高鸿安主席那场啊。嗯、那四叉猫公啊，其实因为如果他的支持度那么高，他说估算现场大概只有1000到1500到2000人， 哦、 那么网友就说，民调不是说爆高吗？怎么现场应该超过10000人啊？怎么才1500到2000？啊、哦，那。高鸿安竞选办公室是有说，因为本场地本身就不大，然后可容纳大概1200人，然后那一天也是下雨天，很多人穿雨衣，哈、哦，到底是因为 其实旁边就有一个很大的场地，林智坚以前都在旁边那个场地，他那场地有左右两边，高鸿安选比较小的那一块， 这个是高鸿安的特性，就是讲哦，你去算这人数哦，其实是其次，下面因为。也支持者吼，其实很多是新生代的选民，中间选民，结果说明伊本来特别来参加东湾、所以基本上你咧看人数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落差。哦、但重点也有一个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讲投票率的问题，就是讲伊的民调是管的无问题，但是伊的人是不是刚才吹出来，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 哎，方老师， 柯文哲什么时候掉过眼泪？我真的没看过，第一次看。 有了他，我记得2014年、2013年啊。他当时调查局在查他的什么台这个台大医院的那个桌椅啊、 哦、对对、 那个费用的时候 ，MB401那个什么 不是、啊？调查局查那个就是国科会的报告，要那个研究经费了。 有 对 哦，啊，以前那阵应该是马英九政府哈， 对， 比较冲康嘛，所以他公开认马赛了，就是看到那一次而已。 对，就是他对他的政治前途有影响的时候，他会适时的掉眼泪。 好。 那他觉得高鸿安当选与否对他来讲至关重要。因为他是新竹人嘛。 对。 如果他真的能够在新竹拿下一席的话，柯文哲很清楚，他台北市八年，他觉得哇，有行政资源太重要。那我台北市如果没有没关系，我还有一个新竹。那有新竹的话，我有一个根据地。我这个第三党才能够延续下去，我才有可能超越国民党。所以新竹对他来讲，这个是一个堡垒、桥头堡，他一定要保住。所以你看他为了这个他掉眼泪嘛，吸引同情票，但是我不一样，真实投票如何？因为林根人终究是， 我不认为他会拿那么少， 对，因为他当过六届的市议员，那不是说饿死的骆驼比马大，他基本上一定有基本盘，而且有人会同情他，他是三个候选人唯一在地的嘛，在地基 友，而且是国民党老招牌、 啊，对，老招牌，我觉得国民党。不要那么狠啊，对林根人这个样子弃之如敝屣、我真的觉得好歹你们是同志，怎么每个这样表态的态度是软趴趴的，然后暗地里在支持高鸿安，所以我真的觉得林根人你应该去找这个台中市长卢秀燕，叫他说清楚讲明白你到底挺谁、你跟这个高鸿安在那边十指紧扣、你也跟我十指紧扣一下嘛、我也要握一下 啊。卢秀燕就不理他不惨了。 不行，那一定要逼着他。 而且说男女授受不亲。 而且林个人说，我那天也会穿白衬衫，也会卷袖子，我们两个搭配一下。 是， 那提醒大家一下，那一场晚会就是新竹刚刚柯文哲哽咽那一场。熊海玲也在现场，熊海玲何许人也？之前韩粉的那个女生底下，然后再加上之前，高金素梅也到新竹，柯妈妈等也在那边看球，所以其实高鸿安现在已经出手，他已经往深蓝这边在吃了啊。所以难怪之前陈慧文不是讲了一句话吗？陈慧文在节目上讲啊，你高鸿安东抽西洗那边干掉韩国一起干嘛？他吐他差不靠位，对不？我起码亏了韩粉大集结，所以这个东西就凸显了一件事情，国民党真的。拜托给你们国民党的林根人不能这样子对待他啦。 简单回应，林根人这一阵子大概觉得蛮温暖的。 你看他也都不讲话， 连范老师啦、易中兄啊、绿营的朋友纷纷为他打抱不平。我坦白讲，这个我有点 受宠若惊吗？ 我觉得有点精神错乱了。 我不止打抱不平，我还帮他挡道。 你们在新竹有票的话会投给他吗？我不晓得，可能不会吧。可是就帮忙他讲好了。我要讲，就林根人就是国民党提名的人哦，在选票上就要看到国民党的提名哦。那我一说，如果不支持他，那就不要提名他。包含侯市长也去挺这个林根人的。我一说，国民党唯一志就是林根人啊。那我一说，绿营的朋友哦，要见缝插针啊，哦，要在里面做文章，可以理解。国民党没有第二个人选，就是全力挺。林根人， 其实我觉得林根人哦，西亚咩温雅，其实坦白说，他最近真的是很惨。如果我今天是林根人，然后国民党提名我，对我这样的话，几乎是等于是放杀呢，放闪呢。坦白讲，那个内心是非常愤怒的。那昨天好不容易他遇到说啊，侯友宜愿意下去帮他站台，可是因为刚好又遇到我们新北的咒追灾，所以侯友宜去的那个时间点是非常错误的，而且。你看他那个画面齁，那个动算越拿起来齁，对侯友宜越伤，对林根人越伤。所以坦白讲，昨天那场没有加分，而且是扣分。那现在话讲回来，我提醒国民党齁，林根人如果倒，等于国民党要倒的第一步开始就在这边。我跟大家讲，一个县市长的提名人那是何其慎重，你知道吗？我六届议员，我放弃议员，我讲起来林根人怎么选议员齁，卡拉拉的掉。以他六届来讲，他牺牲不选议员齁，他来帮这个国民党拼这个市长这一局哦，结果国民党几乎是把他放生掉，然后整个党几乎是配合这个柯文哲在力拱这个高虹安。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好了，如果今天真的是政党政治在拼输赢的话，今天高虹安那个资策会那个事情是很严重，一资策会人家讲你侵权，而且八九成都抄袭，再加上你资策会的公款到现在人家要提告你说公款怎么可以出去流血，这个事情是很严重。今天如果站在一个正常的政党政治，我林根人，我给国民党嘛有杀人诶。你应该是讲林根人，国民党要把这件事情要求高虹安，你要说清楚，至少你要辞掉立委啊，不然的话你现在还可以控制支策会。可是你看他没有，他全党力挺高虹安哦。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哦，你高虹安那个林根人回去，那真的是政坛冷暖自知啊。你想想看，这局结束之后，沈惠宏当选之后，你觉得你看看？这个回去啊，林根人未来会怎么抉择？他难道未来会说我力挺你国民党吗？不会。他看到你国民党，尤其看到朱立伦，他一定是一脸就非常的不屑嘛。好，那所有的人大家都看到这一局哦，国民党对自己的候选人是这样的对待。那以后谁要跟国民党，以后干脆跟那个寄生在国民党的民众党就好，民众党会因为这样做大。所以其实国民党的危机就在这里，他自己都还不清楚啊。 好，公有心的，那么来关心脱红。我觉得这个新闻哦，没有做很大，但是我觉得非同小可。好，它是什么新闻呢？就是中华民族自公党中央评议委员会的前主席叫刘威甫，他被爆出他用牛樟芝老鼠会的方法诈骗了29亿。可是呢，国民党桃园市长参选人张善政被披露，他是这个党的最高顾问。张委员说。中华民族自公党跟张善政关系匪浅，张善政是中华民族自公党唯一最高顾问，而且不止刘威甫，中华民族自公党前主席也是诈骗集团，两个都已经犯案，而且一个在中国被抓，一个在台湾被抓。张善政这么世人不明，如果做市长，怎么防止市民朋友、市政府跟个人被诈骗呢？ 来来来，我想请教陈委员哈，那有人要叫你做顾问，你也做设计呗？ 哦。东南，因为顾问爸爸就嘛，如果说是社团的顾问，那当然是 OK。可是这是党、 不要忘了他是中华民主自公党、欸、是一个党的顾问。啊你本身张三珍你说没人我那时候不动的啊不要紧啊你不动的。你要去做人一个顾问、欸、你也要去思考党的顾问哦、嗯、不是一般社团的顾问。 对。 了一个不是跟顾问的哦、欸、他是最高顾问唯一的。 对。 啊你唯一的你就是爱斟酌啊。嗯。但是问题是他这个动起来做啥嗯。结果他本身就是统派。欸他过去的所有的发表的言论，拢是讲中国好棒棒，拢讲咱就是爱反台独。啊，你今仔日张三镇，你去当了最高顾问，唯一的最高顾问，你不用讲清楚说明白吗？好，伊即嘛，伊的东珠线，伊的这个中评委都是所谓的诈骗。 中评委员会主席， 对，中评委员会主席，如果说这个是两大巨头，一个党的两大巨头，一个党主席，一个是中评会的主席，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两大都是一个诈骗集团的首脑、然后呢，一个在中国被抓，一个是台湾被抓，那请问你张善政，你担任这个党的最高顾问，我再强调是唯一的最高顾问、你不用站出来讲清楚说明白吗？而且你是候选人欸， 我真的是不敢想象。 对啊， 我不敢想象说一个行政院长，好、哦，然后有一个这样形象这样歹的党，要叫他去做唯一的最高顾问，而他答应。好、哦，诈骗集团呢？他不知道吗？他要当最高顾问都不会去查一下吗？ 同意，更难 都不会问吗？因为我干嘛这个事情非同小可？好、他们中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张善政，你有敢提钱不？你有敢提钱不？我不相信你作为一个行政院长的人，这样的党你敢去当他的顾问。好，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讨论，先休息一下。好，我觉得张善政当中华民族这个自公党的唯一最高顾问，这个事情不寻常。不寻常。好，我想请教范老师，有人叫你做顾问你会查不？ 一定的啊。一定要知道这个党的背景，还有做了什么事情嘛？ 是。 但是我们讲，还有一个更严重的是政治层面。中国也有一个叫自公党，名字一模一样。它是1925年10月10号啊、哦，我同样国庆日，当时在旧金山成立的。它前身就是红门啊，台湾现在也有了。哦。就是中华民族自公党。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对。哦哟。然后他的党主席叫万刚。万刚是什么呢？现在是全国政协的副主席。 要修。 很大哦。主席是汪洋啊、副主席他还担任过中国的科学技术部部长。所以啊这个中国自公党在中国它能够存在就是它这个样板嘛。可是台湾的自公党跟中国自公党有没有联系、名称看起来是完全一致。而且我这位党主席我了解他的言论也是非常轻松的。跟这大家合理怀疑啊你是不是跟中国那边眉来眼去、好那这个时候你张善政你担任这个党的最高顾问你跟中国的关系是什么？你跟万刚的关系是什么？所以我真的觉得让我想起来不寒而栗。所以我觉得除了刚刚讲过这个党有问题之外，有诈骗之外，啊，什么卖牛樟芝什么东西之外，那只是他经商的一面。他在政治的层面是什么？所以我真的觉得张善政如果这个时候不撇清的话，大家不要说我们给你戴红帽子。所以这个党本来就是跟对岸眉来眼去的。 那他难道没有去打听说啊他们你们靠什么为生啊你们做什么生意啊怎么会外面怎么传这个什么老鼠会 对而且这个自公党齁、他们之前还常常办民调就是他们还公布民调做很多的然后开这个记者会座谈会他们钱哪来的对来的人都有出席费啊 那他明知道他为什么不辞掉 啊、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啊、你是跟他有什么利益瓜葛呢我觉得张善政你不能够啊当一个最高顾问然后呢不了解他的情况那 老鼠会行销牛樟芝诈骗29亿如果我们都对外讲啊我们最高顾问唯一的是张善政呢 对啊那张善政 是前行政院长呢 ?29 亿啊、这是庞大数字诶、这个老鼠会这个组织对不对搞不好他们这个也通过这个组织在帮张善政助选啊、因为我们有上线下线啊他就是一个组织啊那我问你张善政你要搞清楚你这个是无几职的顾问还是你是有几职的那这个都要说清楚否则大家会觉得你是不是在帮这个诈骗集团在维系 你 是帮他在护航吗 然后他会被补充 我觉得这件事情为什么张善政他竟然没有发现 这件事情在选举会变成议题，嗯，我认为他应该知道。 好， 啊，所以我的判断是，这个最高顾问这个民意哈，这个名声对他很重要。嗯嗯嗯，为什么重要？你说张善政是统派嘛？过去他的谈话其实也没有到很统。嗯，哦，我们咱平常心讲，所以我可以合理的这样怀疑了哈，就是说。因为这个自公党呢，他跟中国的关系其实非常密切，哎，然后呢，他又是一个在台湾好几次公然主张统一的团体，嗯，所以他会不会这个自公党就扮演一个中间人的角色，哎，在传递讯息，嗯，那至于有没有传递什么讯息，哦，那我觉得张汉正这个需要说明，嗯，因为其实正常来讲我们一般人的判断，哦，不要讲张汉正当过行政院长如此重要的人，嗯，一般人比如说邀请你郑鸿仪去当一个某一个单位的顾问，你一定能够清楚嘛，因为这个单位你是做什么的，然后顾问你要我做什么，对不对，嗯，这很正常嘛，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声要维护嘛。张善政如此重要的人物怎么可能不去问，然后他一定知道，那他知道还接受，而且甚至要选桃园市长他都不愿意去请辞这个顾问，嗯，那当然也会怀疑说这中间会不会有一些中资透过这个党，嗯，好，哦，进到台湾来，我不是说他一定给张善政，嗯，就进到台湾来变成中国的一个第五纵队或是在地的同路人，我觉得这个都是张善政需要说明清楚的啦。 你看有人要叫你做这个顾问，你会查这个吗？ 绝对会查，啊，我甚至还会去查一下说你以前做过什么事，这个单位的，嗯，负责人有没有前科？嗯，这不是最基本吗？连我们一般小老百姓、路人甲都会查，张汉正会不查吗？ 就是有人找你当顾问吗？ 我太小咖了，都没有人找我。 那当行政院长就有了。 就张汉正当年被聘哈，这个自公党的顾问的时候，他那时候还不是国民党。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自公党现在他的主席，还有刚才说那个中评会的主席， 前主席 、哦，现在发生有一些案件，嗯，哦，好像是诈欺还是什么 诈骗 、 嗯，用老鼠会， 对，嗯，是今年的事情啦，嗯，我一说当年他要被聘为最高或者说接受最高顾问的时候，他可能不晓得，嗯，我认为如果他晓得他应该会拒绝啦。那，啊，再来就是说他当时有没有查证我不晓得，嗯，可是我坦白讲我特别爬梳了一下新闻啦，嗯，就是说自公党除了之前，哦，就统派色彩比较强哦，但没有其他，哦，比较明显的说啊，被这个什么有诈骗的啦，还是什么，哦，太负面的。我看了一下啦，哦，那是不是因为这样，所以这个张善政，哦，这个也接受了？那不过我同意，就是现在已经发生了，哦，那如果可以的话，是不是就主动啦，哦，主动就说就辞掉？这我同意，就是这张善政其实可以再更清楚的说明。可是我也反对，就是说太无限上纲就。就当然大家要怀疑都很有空间啦，可是确实现在没有，我看绿营，哦，在质疑这件事，没有什么比较实质的证据说，哎，你今天有学籍，哦，哎，有拿到收据还是什么，我会说质疑可以。 开始没证据，开始，但是你讲这想象空间有多大吗？ 是啦是啦，我说这个想象空间如果要。 不合理啊。 好啦，合理的话我就，所以我会说如果张善政出来，事实上张善政他有讲，如果有不法。 不合理吗？ 我没有说不合理啦，但是我说不需要太无限上纲啦。张善政我坦白，你要问我，我个人还蛮愿意相信他的人格。 我有证据说他要拿钱他就倒了。 啊，是啊，是啊，而且跟他论文，我近期大概都推出来嘛，对吧，嗯？所以我是说，这个事情确实，张善政如果再出来公开详加说明，嗯，我认为是适当的啦。 哎，文哥，这件事是因为刘威甫，然后被爆出来诈骗，然后被搜索，才会这样子搜到说，哇，原来你张善政是他这个自公党的最高顾问唯一的，嗯，然后大家问张善政说。啊，那这件事你怎么回应？居然张善政是说，如果有不可告人的，你就去把它挖出来。哎，你怎么会是用这种态度？你今天应该是对外说，哇，当时可能没有去注意到，但没有表示你真的就是要帮他背书嘛？否则你如果不是要帮他背书，你怎么用这样的回答？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跟自公党这个当中比较奇怪暧昧的关系。 是后。那么中国啊在昨天啊进行了二十大。习近平啊可能要当终身的皇帝了。国民党竟然啊这个每天派战机来这个侵扰台湾的这个中国共产党竟然国民党发贺电给中国。那中国共产党有回复这个贺电。可是他们呢是怎么样称呼国民党？来，等一下我们讨论。我们先来看VCR。捍卫这个 中国二十大，习近平强调不放弃武统台湾，蓝英才喊要守护台湾，但现在央视却揭露国民党私下还发贺电祝贺。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在16号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贺电中表示，在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基础上，两岸各项交流与合作成果丰硕， 强调双方态度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经求证，贺电由国民党中央发出，而前主席连战、洪秀柱也都发贺电。如今国民党一边骂武统，一边发贺电，而且还是中共官媒报道才曝光，被质疑是大玩两面手法， 很奇怪吗？我想其实这也是一个惯例，国民党站在一个在野党立场，还是必须努力的来协助把两岸的情势稳定下来。这样子一个例行性的一个贺电，应该不值得外界大惊小怪。 如果蔡主席当时能够发个贺电告诉他兵戎相见绝非我们两岸人民互动的一个选项，说不定这个习近平也会做出回应。 蓝委把发贺电讲成稳定两岸关系，但中共官媒报道的新闻稿中，台湾直接被矮化成地区，绿委批评国民党见到中国膝盖就软。 国民党每次在跟中共交手被矮化已经不是第一次，在他提出动武这样子的一个文告情况之下，国民党仍然用膝盖式的思考。 中国国民党啊，到现在啊还是执迷不悟，这政党是会被消灭的，会送进历史的焚化炉。 中国二十大有不少国家发贺电祝贺，从中观察发现几乎都是独裁国家的政党，而朱主席口中的守护民主自由，这话恐怕更适合说给习近平听。 一中，中国复电的时候是怎么称呼国民党？ 他上面就写台湾地区有关政党，然后和人士的祝贺， 连中国国民党都不愿意给他写。 有啦，他写他第二段有提到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但重点很好笑，你知道第一个国民党是偷偷发过去，但是人家是大大的拿来宣传，而且你知道他是怎么样加码宣传的吗？他在16号的这礼拜天的时候，他是发一个简体字的函，然后17号今天早上哦，他加码，他给他用繁体字，你看这个是新人民网新华社的报道，这几繁体字呢？ 对， 不。中华人民共和国这起繁体字呢，这代表什么？他觉得很爽哦，他觉得你来跟我求和，然后来跟我卑躬屈膝，然后我现在就是刚好一个宣传的机会，所以除了简体字的喊出来以外，他今天加码再来一个繁体字的。 你刚刚讲说他偷偷发贺电，所以阿强的人卖欢迎，那满知 啊，对啊，是嘛？满知啊，所以阿强啊，就欢喜啊，哦，上来大累啊。所以你在网络上骂什么吗？没路用，吃里扒外，下戏下讲，你想到网友什么难听的那些台语通通拿出来骂，这就表示说这个在情感上对我们台湾来讲，你给你阿公阿喜军演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甚至飞弹还在跨过我们那个空中，就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人家在办二十大一条掰，他先恐吓完台湾，起码来哦，好像个庆典 一样。绝不承诺放弃武力又对台。 对，他19大的报告还没有提到这一件事哦。19大的报告其实没有提到武力犯台，20大的报告加码武力犯台。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还送上一个贺电，然后让人家作为繁体字两次的大宣传。所以，我有时候国民党常常讲说，你为什么要扣我们红帽子？没有人要扣你红帽子。是对岸看到你来的时候，华裔直接帮你戴一顶红帽子上去。 是， 我觉得刚刚李德维说什么惯例？什么叫惯例？那惯例不能改吗？你国共论坛不是都停说停就停了啊？所以我真的觉得，在这个时候你还发贺电，真的难怪是被中国消费你嘛。偷偷摸摸，你朱立伦好歹开个记者会，我们要发贺电。走开大门走大路，我们就是恭贺二十大，对不对？你有架子嘛？不敢偷偷摸摸，哎，结果被中国把你拆穿了。 一波中国没讲，咱都不知 道。对啊，那朱立伦应该说，敢写个信给习近平说，我叫你不要公开，你为什么公开？但我多卖面子啊，对不对？这被消费嘛，这我真的觉得国民党 搞不好后面真的有呼一个，请勿公开。 对啊，请勿公开。 但是共产党还是把 机密文件 贵我两党秘密协议 啊，那个又不是疫苗采购， 对，意识到了就好了嘛。所以老被老共出卖了嘛。所以我真的觉得啊，而且他这次的标题，习近平的这个政治报告，他第15点是说坚持啊这个和完善一国两制，然后这个推进祖国统一。他讲一国两制。 对。 你朱立伦你是不是支持？他还说我们 要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要由中国人来决定，嗯、就是不要由外国插手。 是， 那你国民党支持吗？ 美国的那个共和党跟民主党敢有派花贺电？ 当然，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派贺电？那被骂死啊！ 啊，日本自民党也没有、啊。 当然没有，都是那些什么独裁国家。哎，所以我 换个贺电，不是两边关系会变好吗？ 问题是你等于是帮一个独裁政权在帮他庆祝、欸，哎，嗯，你应该挺，你是支持他们呢、欸嗯？你是挺他们。 国民党的逻辑就是我们花个贺电给他，那个叶议员不是叫民进党花个贺电给他？ 对啊，叫他觉得台湾各政党都发贺，那我那请时代力量也发好了，对、啊、不？台湾激进党也发好了、嗯，他不会理你嘛？啊，所以我觉得叶议员讲的是太单纯了、嗯，太理想，太天真啊！所以我真的觉得，当全世界都在围堵中国，你看美国的晶片法案， 我讲今天人民进党花贺电去，我看共产党唔知要唔知要要那个啥宣传。 习近平说这是诈骗，这是假的。 我补充一个三个党啦，台湾其实除了国民党以外，佫一个新党啦，啊一个无党团结联盟啊，这三个党同时被消费为台湾地区有关政党，就是讲国民党你曾几何时沦落到叫新党跟无党团结联盟安尼并驾齐驱，然后最后被并为是台湾地区。 这个我简短回应啊，我们当然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党，台湾地区。那当然是有点吃豆腐，但我要讲的说，这两岸本来就有各自的立场。我们在宪法也称作它大陆地区嘛， 就把那个 对不对？那我要讲就政治学教授应该很知道国民党在两岸的立场啊，或者说对台中美台、这个亲美友日和中嘛，马英九执政八年就是如此嘛，对不对？贺电就是一个惯例，朱立伦也讲了，他要维护中华民国的主权、自由、民主，还有两岸的和平发展。